孝心背后的故事。 有很多相声表演艺术家，不光是在舞台上为观众带来欢声笑语，在生活中，他们也都能面对现实，笑看人生。即使是身患绝症，也能泰然面对，谈笑风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来和您讲一讲王世臣先生癌症手术前给医生护士抖包袱的故事。王世臣先生艺名小迷糊，1922年生于北京，10岁时拜相声艺人陈雨婷为师，出师后曾和戴少府合作演出相声。17岁与班德贵搭档在天津撂地，20岁以后，王世臣先生在北京启明、济南、晨光以及天津各相声场所演出。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曾多次到中南海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演出，并受好评，也曾应聘到天津担任中国北方曲艺学校相声教师。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王世臣、班德贵合说的卖布头片段。 我问了你，柴的时候怎么办呢？ 那得拿铡刀往下铡， 铡刀铡下来，做的时候拿针线缝， 那哪行啊，剪子都搅不动，针就扎得透了嘛。 那得怎么做呢？ 那做的时候相当的麻烦了。 是啊， 那得拿电焊焊，使铆钉铆，做得了穿出去一看呢， 大罐 锅炉 谁穿的，好嘛，锅炉成精啊。 别提这种布了，你就算提起这种黑呀、他听的就是黑呀。 对， 他怎么这么黑呀？你说怎么这么黑？ 怎么这么黑呢？ 黑死了往上飞呀、要不让黑你亏呀、唐朝有了一个黑鹰腿呀， 对， 他怎么黑呀？ 是啊， 在东山马滩、这西山马古门呀，当过两天的卖铺的二掌柜的吧， 不错。 你别提这种黑呀， 怎么样呢？ 就单提这种户啊，就不往远处说啊。你要把这远处说呢，花的坐火车，你花的几块多，就拿瑞福枪去买， 怎么样？ 运气怎么也得五毛六嘛， 感情 就没有五毛六，你买不着我怎么米呀，怎么心呀，怎么厚啊，怎么好味大？ 对， 来的我这个摊 啊， 换一个样的价，这个一个样的红啊，谁买我小不摊的，谁不偷我零不款儿啦？ 对了吗？ 要我们堵住钱来、站住了脚步了，掏一掏尺寸清零钱来吧。这里一只草，一寸五尺，两头发十尺的围一丈啊，三头一丈五，九一丈四，一的给两毛吧，一的给两块，四的给八毛，你给两块八，你们先说买吧，头发得给我包着妈，给我裹上妈，两块八毛算不要了，这只要了买了还不卖呀，额外省钱了还要让他，这块八 怎么样？ 让是两毛钱，一个两块六， 两 块六毛钱，那还不要，再两毛钱，你给两块四，两毛钱里边还嫌贵，当你妈我取个毛，你给两块二， 老板。 两块毛钱，那还不要，再两毛钱 赔了。 你给他打洋整两块来吧，这不两块钱，你们先说买不通过的，给我包着妈，给我裹上吧。两块大洋预备好了，这只要是买了还不卖呀，额外省钱， 怎么样呢？ 马上加鞭子还要让他，把车辆下往外一推，他 对 手给他一个子儿，一个棒子也不卖呀。这一块钱 怎么样？ 借着灯啊，搁着灯啊，打破了吧？你给一块九， 没有了， 一块八，一块七，一块六，一块五，一块四， 赔了。 但是不要，你得给一块三呐、 老板 这不一块三，让一毛去一毛，你给一块一， 别让了， 这不一块一，让五分去五分，你给一块钱， 赔了， 这不一块钱，让五毛去五毛， 这不呢， 白拿去了，这个 白拿去了。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王世臣和班德贵二位合说的卖布头片段。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王世臣先生逐渐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他台风潇洒，表演火爆，基本功扎实，捧逗腻俱佳，擅长倒口以仿学见长，注重人物刻画，使包袱尽在情理之中。相声名师马季先生评价王世臣时说，在他心目中啊，除了侯宝林，相声界就属王世臣形象高大。下面我们就再来欣赏一段王世臣、赵世忠二位合说的传统相声《窃洗澡》。 你的这个意思吓我一跳，你的是做嘛的？ 我们这是说相声的。 哦，说相声的？ 哎，对对对， 咱没听过。 哦，没听过相声？ 可不是 啊、 您我找您此地来过。 哦，您不是我们此地人。 哎，我这头一趟，头一回。 哦。您上这儿干什么来了？ 来到这里呀、 啊。啊。 到这里，嘿，找蝈蝈。 找蝈蝈。 啊，对呀。 您来的可不是月份，这冬天哪有蝈蝈？你要七八月份来，能有蝈蝈？ 你看，七八月就嘛呀。嘛月份全有蝈蝈？ 哎，那是 你看我找的是南蝈蝈。 哦，你找南蝈蝈啊？那得上南方找去，北方哪有南蝈蝈？ 南蝈是嘛呀？我说的是啊 啊， 南泥蝈蝈。 是，我知道啊，不就是两个须，头头是四个小爪，后头俩大横，你叫我嘟嘟嘟。 你说那叫拐子， 拐子。 我说的是南蝈蝈。 怎么南蝈蝈？ 他呀， 啊， 是我妈妈养的。 哦，你妈养我蝈蝈。 你妈是个瞎蛐蛐。 干嘛？ 看这句话，我说的是南蝈蝈。 怎么个南蝈蝈？ 啊，他呀， 啊。 是人， 是人， 他是我娘养的， 嗯， 我呢也是我娘养的，他比我大呢， 啊，他是我哥们儿， 我呢比他小，我在这弟弟， 哦， 找你哥哥呀，哎，南哥们儿， 哎，你哥哥在这儿干什么呀？ 南哥们儿在这里呀， 啊， 开买卖， 哦，开什么买卖？ 哦，开百货店， 那怎当？ 我说的是大买卖， 什么大买卖？ 大粪场子 啊！大粪场子叫大买卖呀？ 可大粪场子你看不起？ 没有啊， 你还不说大粪场子？ 嗯， 拐过去那个公共厕所 啊， 你就比不了哎， 咱比不了啊。 我看了看，一共八个孔子， 嗯， 一天操三回。 哦， 你们家几口人？ 六口人， 吃不了。不是，我说呀，是那个换那个钱，你们吃不了。 你倒说清楚了。那你见着你哥哥没有？ 见着了， 我见着了。 难过吧，阔气 是吧？ 哎，早在这个月份，出来戴这个帽子。都是他的， 什么叫他的呀？那叫水塔帽子 啊！对呀、啊，那个也陪着马包吃的， 陪马包穿大衣 啊，穿那个鞋都是泥不鞋的泥、 哎。什么叫泥不鞋的泥？泥不泥的鞋 啊？对呀、啊， 全不懂。 哎， 你哥哥对你怎么样？ 不错， 哦，不错。 啊，男主播说：“行了，头一趟来 啊， 带你开个眼。” 开什么眼？ 逛逛， 哦，逛一逛。 哎，上马路上我没看 啊， 这个天津地方没有马逛， 怎么 没有马逛的？你街上就跑那个小屋子， 小屋子， 脑子上还梳俩大辫子， 那是电车。 哦，是。难道说我带你看电影去了？ 哦，看电影去。 哎，上那个 哪儿啊？ 电影铺子。 什么叫电影铺子呀？那叫电影院。 啊，不是院子，是屋子里头。 我知道，那叫电影院子。 嗯，不是院子，里面是四方的。 你说的不懂，这叫电影院。 哎，到了门口嘞， 嗯， 从那儿有个小玻璃窗户， 哦， 有个小洞的。男哥们打钱拿出来。递给哪个人呀？ 啊， 哪个人吃了两张纸啊？递给男哥们儿 手脚粗。 哎，到了大门那儿啊，哪个人拦着？ 啊， 男哥们儿把这两张纸递给他了。 啊， 他就四下半拉溜了半拉， 他在这付券儿。 我进去这么一看， 嗯， 嘿，哪里是电视院子的？ 什么呀？ 大戏馆子。 那就是电影院。 门口里边人嘛人没有嘞， 没人， 有个台 啊。 挂着块飞弹， 那是银幕。 再过会儿就坐满人了。 哦，坏了，怎么了？ 闹开了天气了。 黑了天了， 他要开眼了， 伸手不见掌，对面看不见人呀。 是的，打我脑袋后再来一子一道闪， 哦， 咔啦一个雷，把那背单子劈两半了， 木拉开了。 他后面出了个人， 哦， 我怎么一看，嘿，外国人， 哦，外国人， 这女的， 嗯， 但是长得挺漂亮的。 是的， 有两个男的，两个人坐在个椅子说话， 嗯， 说着话。两个人还亲嘴呢， 你看这鬼还揍人呢，还知道害臊。 待个会儿就拉开了战士， 是啊， 这个大炮就响了，咣咣咣咣，战斗片儿一关上，咔咔咔咔咔，手枪亮亮，奔我就来 啊， 奔我下班。 是啊， 我怕你的爷爷 啊， 我哥们儿他先 看 还打我。 打不着， 你说打不着，打什么误伤？ 看， 男哥们把我救出来了，你看你，怕他一个一个骂呢，把钱扔了呗，扔了呗，谁让你花钱，跑前线去了，知道吗？ 前线 呢？男哥们说走，我带你吃饭去。 上哪儿吃去？ 啊，咱上那个。啊，邓眼楼， 哎，邓眼楼， 邓， 那叫邓英楼， 哎，叫来邓英楼， 哎，你这 邓英楼，男哥们儿爬那个小梯子上去， 楼梯呀， 在上去一看，有一间屋子一间屋子的 雅座， 我进去一瞧，嘛也没有哎， 啊， 就爬了个大王八盖子， 那是圆锅面， 啊，过了个人， 哦， 二位，你的点心啊。我点心我受不了啊，你给我来个枪毙行吗？ 那 点我的心我受得了啊， 咱得让你吃点心 啊。对呀，上了好几盘子 啊。都上了什么呀？ 上了有辣的手的，吊着牙的，小扯骨的，小烤面的，小骨卷， 什么乱七八糟的。 你呀，一样一样的说。那辣着熟的是吗？ 那是套活儿， 瞪着牙呢。 二五眼， 小扯骨肉， 那是江米藕， 小烤面子， 方子。嗯， 你先吃吧。 咱当然吃过了。 我这又上了一盘小撇肉。 小撇肉？ 小撇肉。我们哪里撇了这么大字儿，这里撇了这么一点，舍不得上字，吃不起来。 但是别介， 你别露怯，你这是黑的，这是白的， 这是削了皮儿的鼻血。 对， 瞧不懂。 又上了盘小四号子， 小四号 有这么大个，挺黑的，长一身戒，拿块地毡，出了鞋子就跑了。 是的，海参， 我讲了半天没讲出来。 嗯。 拿手抓着一个往嘴里一扔，没尝着嘛味儿呢，滋溜的下去了。 谁让你忙了？ 哎，又上了盘小死孩子，那孩子脑子这么一点，嘴全扁了。 那是鸭子， 那鸭子不有毛吗？ 这是煮熟了的鸭子。 这鸭子吃完了，走完了，咱哥们吃完了饭，上了盘这个白开水， 漱口水 啊，得男哥们端起来喝了一喝了一口，啊。脆， 我脆了。 我说你怎么找你东西了？ 哎， 你脆是怎么？难道你完喝了一口，脆了，咽了？ 好， 又穿了盆洋火， 洋火， 那洋火码头，挺尖的， 牙签儿。 哎，难道拿七个戳子戳子出来？我拿七把戳子戳子腮帮子漏。我带你洗澡去呗。 哦，洗澡去。 哎，到澡堂子里。 哦， 到了澡堂子，大门我都一敲。去，哪里是澡堂子呀？ 什么呀？ 是个刷钱场子。 怎么见得？ 你里面有好些人全不对呀，光着个腚配着片子人围着嘞。 那是洗澡的。 我过了个人，二妹，脱衣服。我把衣裳脱完了，脱完了之后呢？我拿那裤子拴好了，这头呢我就拴住腿上面。 你拴那儿干什么呀？ 哎，我丢了呀！ 那丢不了。 你再说丢不了，在家里洗澡常丢裤子。 你在家哪儿洗呀？ 那坑里啊。 坑里啊！坑那儿没人。 是啊，没人还丢裤子呢？那么些人，你是谁是偷裤子的？ 没法跟他说话。 过来那人说：“哎，别放心，没关系，丢不了。”